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43集，休战。妙妙白了木生一眼，趴在客栈的红漆木桌上，阳光从半斜的窗格投射进来。外面是长安外郭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福一从吱呀作响的二层踏步上来，见木生与姐姐坐在一边，便走来坐在妙妙身旁，喝了一盏茶水。怎么样？木瑶探身。下午赵太妃将带着端阳帝姬去兴善寺拜佛，到时候我们跟在暗处。 哼，这赵太妃是不是以为拿了穆家一块玉牌就可以把我们当做卒子用了？ 捉妖世家穆家一生为百姓福祉奔走，从不为荣华停留，也不会听从高位者号令，除非此人手上有穆家的玉牌。手上有这块玉牌，就可以调动穆家人前来铲除妖邪，天南地北在所不辞。因此这玉牌很珍贵，统共三块而已，都给了曾有恩于穆家的人。赵太妃手上就有这么一块，穆瑶也说不清楚这令牌的来头。听了穆生的话，穆瑶的神色明显不悦。 既然觉得我们不登大雅之堂，何必大老远请我们来？ 穆生笑着看向柳福一，熟练的祸水东引。 那就要看柳公子究竟是如何交涉的了。 当今天下妖物横行，宫中不缺捉妖驱鬼的方式，这些方式宛如金丝雀，终身待在宫城内为帝王家服务，鲜少出来抛头露面。捉妖人相轻，宫中方士们看不起宫外捉妖人，认为术法最高的造诣在钦天剑，捉妖世家都是野路子。自然出身捉妖世家的姐弟二人也看不惯那帮养尊处优又没本事的方士。 哦，阿生不要误会，钦天剑岂是后妃随便能够调用的，想必是他遇到了什么难事，希望自己暗中处理，不想惊动陛下。 穆瑶点了点头，直入主题。 嗯，听说端阳帝姬自从18岁生辰那一年去了一趟兴善寺，回来便夜夜噩梦缠身，的确有些奇怪。 柳福一默然望向窗外，目光仿佛通过重重楼宇到达了那一片连绵不断的寺院古刹。因赵太妃信佛具有强大的带动效应，这股浪潮转瞬就席卷了整个权贵阶层乃至整个都城。 物极必反，会晤最爱趁人疯狂时伺机而动。 他的眸中泛出了一丝深沉的忧虑。林妙妙贴在冰凉的墙根上插不上嘴，伸出筷子夹向盘子里的葫芦鸡。长安葫芦鸡久负盛名，鸡皮炸得又酥又脆，油而不腻，金黄的薄薄一层自然地与鸡肉剥离开，令人垂涎三尺。不料挨住鸡的瞬间，横空伸出一只筷子架住了他的，抬头一看，看见木生笑吟吟的脸。 林小姐，你都吃了半只鸡了。 骤然被这么说出来，林妙妙涨红了脸。她这一路上除了不停地给柳福一制造麻烦刷存在感，就是在主角团紧张讨论案情的时候在旁边吃吃吃。虽然是剧情需要，可确实是有点儿。觉察到穆瑶和柳福一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她讪讪收回手去。木生的筷子却不停夹起一只酥脆金黄的鸡翅，轻柔地放进了他碗里。 怎么不吃了？我记得林小姐喜欢吃鸡翅啊。 他眸中笑意宛如一汪春水，林妙妙感觉自己被噎住了。自从木生请他急流勇退被拒绝后，他的绊子使得是越来越顺手了。那天他强行带他到早市探听消息，巧言令色地蛊惑了一群卖鱼卖水果的大妈，将她往人群里一推，转身就没影了。 那群胸前波涛翻滚的阿姨气势汹汹地将他团团围住，问的可全是： 哎，那唇红齿白的小郎君多大了？婚配否啊？去哪儿了呀？哎，你是他什么人呐？ 等他装疯卖傻的挣扎出来，头发都乱了，走在路上活像是被抢劫过。而木生站在路边，远远地递他一面镜子，笑吟吟地邀请他看看自己的尊容。妙妙叹了口气，柳福一的表情却异常欣慰，他鼓励地拍拍他的肩膀： 妙妙，阿生给你加的，快吃啊。 他甚至还拉着一头雾水的木瑶站了起来： 瑶儿，走，随我一起结钱去。 一头雾水的木瑶被他拉扯着走了。木生悄无声息地坐到了他旁边，腻着他的脸： 好吃吗？ 这一路上你都不嫌烦吗？ 妙妙无趣地扒拉了两下鸡翅。木生笑得意味不明： 林小姐有趣极了，我怎么会觉得烦呢？ 哈，不就是知道你一个秘密吗？公平起见，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了。 少年的表情凝固了片刻： 你别再提你的鬼水啊。 这次不是鬼水。 妙妙凑近了他，柔柔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 我15岁的时候胸围只有2.5尺，一年时间里长了好多。 木生顺着他的脖梗往下望，下意识的想看看那长了好多是个什么程度，不想他立即双手护在胸前，一下子躲远了他，斜睨过来，字正腔圆： 哎呀，你往哪儿看呢？不知羞。 周围的嘈杂声骤停，长安城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停止吃酒，无数谴责的目光落在他脸上，像凌迟的刀子。不多时，指指点点的声音响起来： 长得挺好看的，不想是个登徒子？哎呦，人不可貌相啊，越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他就越是……就是。 这时只见一个彪形大汉如同一道黑云涌过来，将腰间佩剑往桌上重重一拍，挡在林妙妙身前，对木生横眉冷对： 我们长安风纪友好，由不得你在此撒野。 木生望着他的手指，黑润润的眼眸几乎要冒出火来。大汉也冒火了： 你还敢瞪我？ 木生冷冷瞥了他一眼，没有回应，站起来径自往大汉背后看，压着火气道： 林妙妙，你给我出来！ 嘿！ 大汉猛地一拍桌上的剑鞘，直拍的桌子都要抖三抖： 小子，你可不要太嚣张！ 转身对林妙妙安抚道： 姑娘，你别怕啊，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们长安人都是你的乡里乡亲，大哥给你做主。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